近日，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26号在平壤的斯尔罗文化会馆观看了纪录片《青年强国的光荣历史》。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和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一同观看。纪录片收录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领导青年运动的历史。他们三位破天荒第一次创立重视青年思想，还在解决青年问题方面创造出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榜样，来使我国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青年强国。